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宇文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啊、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啊，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云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这个白衣女子陆小英是个什么关系。没等问呢，叫人抓住了。宇文瑞心说，甭问，这也不是个好东西，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观其心呢，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盗。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我能随便叫你抓吗？宇文瑞就打算用劫手法破他的腕子。等白云瑞把手扬起来，掐住人家纵观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啊。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啊，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子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呢，赶紧使了个云里翻爬，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那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六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七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啊！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了！哈哟，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 当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干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小达摩一闭眼， 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啊。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胡了拉土。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胡了八土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摘摘晃晃啊，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 啊。”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 伯父，你要就事论事，当然是他扎的，但是没有前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 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伯父，就饶他一次吧。 嘿，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他妈这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真叫我没脸见人了。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 这 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 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他，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呀？ 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这么耳熟啊？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您怎么能不熟呢？ 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吴蜀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焉有他的小命在？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有什么关系？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陆小英的膀子背着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呢？这老头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得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呢。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云瑞站起来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差一差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阳一看，可不是他们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的一盘算，嘿嘿，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到一趟三仙观。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得去看看。 不然这一趟我到三仙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三仙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家大山就是三仙观。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那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惊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三仙观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的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窟窿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得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脱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我。您是哪位啊？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的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稀了哗了，咔嘣，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三十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望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 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贵地失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您请进来，请进来吧。说话指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鹤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呢，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整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你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嘿，有道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水好水。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施主，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 京东中美医院祝愿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白云瑞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的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哎，说吧，我这听着呢。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哦，那么观主是谁？嘿，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啊，我就无拘无束，跟酒飙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吉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倒了个喜，人家赏给我二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哦，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打里打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股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三圈，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啊，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 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啊。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72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你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你要一个不注意，就许把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的贵姓？免贵，姓白。哦，姓白啊啊，姓白？怎么？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2篇。您等着，我找找。白，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上头竟是人名？哎呀，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的名啊就算死了。你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世界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瑞。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那能上我们三仙岛吗？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老道揉揉眼睛一看，啊，无量天尊，你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啊，我的天！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那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一把拉住白云瑞，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白云瑞连动都没动。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 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凡是人名在这个本儿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不， 我非问清楚。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丛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这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兑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五十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儿啊，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呢，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哈，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 萧道成、萧当家的，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他们仨人就号称三真人，三千贯就他俩说了算。这回您明白了吗？ 嗯， 我再问半句，那您问吧。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明奇，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僧，来过没来过？他们现在在没在三仙观的上院？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了。这么跟你说吧，这三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带来的人可不少，那谁知道都是谁？这个我无可奉告。 俩人正谈话，就听外头有人喊：哎，诸葛山，开门！ 天没黑呢，关什么门？我两侧，喂喂，坏了坏了，你看你要早走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你问起个没完没了了，上一万来人了。 白云瑞一笑：我就盼着他们来呢。 别，你不怕我怕呀，你得留下我这条老命。这，哎，我说旁边有个小道闸，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他们来人我能搪塞，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你我两方便。我的爷，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白云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说的话也不像假话， 但是云瑞对他也加着防备，心说我就听他的，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这道闸是什么呢？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有个半截的软帘，里边不太宽敞，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白云瑞一想啊，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我完全能施展得开。他把宝刀撤到掌中，外衣闪掉，就躲到门框旁边，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摸摸这摸摸那儿，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哎呀，酒要少吃，食要多吃，怎么又贪杯了？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塌，没出息，真没出息！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把脚门开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云瑞一看，为首的是仨人，其中有两个老道，还一个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40岁左右吧，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爆头火眼，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长剑，这柄大宝剑能有3尺8寸挂铃啊，寒光闪闪，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用青纱罩面，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把庙门就封锁了。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60岁，云瑞瞅着非常眼熟，哟，忽然想起来了，对，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姓袁叫袁冲，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 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哦，跑到三仙岛来了。要这么说，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云瑞这个心噔噔噔噔噔是直跳，但是没声张。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提鼻子闻闻，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怪眼冤翻，推了一下诸葛山，哎，你干什么呢？没事看守庙宇，就知道喝酒。来过什么人没有啊？无量天尊，没来人儿。没来人，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据说有个生人进了你的庙了，你怎么瞪眼说瞎话？无量天尊，绝无此事，的确没来人，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妈的，等我们要找出来，扒了你的皮！出来四五个人堵着那角门，愚者得散开，各屋就搜开了。云瑞一看坏了，非把我搜着不可。我倒是不怕呀，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我得替他保密。我一走了之，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看这意思真是好人。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我怎么办？云瑞这心就着开急了，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角门那一响，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别搜了，我在这儿啊。群贼转过身一看，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云瑞一瞅，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哎呀，云瑞心里感觉内疚啊，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那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怎么长得那么一样啊？云瑞又一想，我别发善心，我吃这种亏没少吃，很可能他是演戏，就是他干的，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因此云瑞没动。这女人一露面不要紧，这帮贼也不搜了，哗，全到院里了。无极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我是要命的女祖宗。说话间，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蘸点唾沫翻了几篇。你是不是叫无极子袁冲？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黑大个子就一愣：哦哦，你怎么知道？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我这也有本生死账，你们仨小的名都在这上。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地方真新鲜，都带生死簿的啊！哦，一人一本儿，他们都怎么合起来的？老道闻听一蹦多高：无量天尊，你哪来个野女子，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说着话把宝剑一举，还没等过去呢，云瑞就发现无极子突然这身子一震，不动弹了，

我谨代表河北怡和采风杰克4S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笑一笑。